我就是那个。 秋季选手的身份是 概率几乎为零的预言家。李明月这个人虽然有些盲目相信自己的男朋友，但本质上仍然是个聪明人，所以为了得到更可靠的证据，昨夜阿贝斯陪我住进了预言家，也就是我的房间。同时我偷偷用手机对游戏过程录了像，角色技能只能在拥有者本人房间使用，那为了防止狼人进来，今晚要跟阿贝斯轮流守夜了。 预言家请睁眼，请使用您的技能 查验秋季选手的身份。 好的。秋季选手的身份是狼人。 怎么会？不会的，这也可能是您故意合成的视频。 这么短的时间里合成视频有点牵强吧。 秋哥 啊， 你说过不会骗我的对吧？我们会成功从这里出去。 明月， 还掉欠款， 明月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救我的就只有你了，明月。 然后永远在一起对吧？ 当然了。明月，咱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你还信不过我吗？哔哩哔哩漫画出品，BV 社策划，多韵文化承制，木火燃原作，顺心文化录制 ，Vomake，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八集。 不知为何，那些时候，秋哥， 啊， 你在干什么？ 啊，明月啊。我拿点钱明天去给服练的孩子们买礼物。 哦，这种事跟我直说就行，也替我向孩子们问好。 好。 明明我的理智在喊不能相信。 明月啊，再给点钱，我有个兄弟住院了。 伤得重不重？这些够吗？ 明月，给钱。明月，钱还不够，你的工资不是挺高的吗？ 理智明白的，身体却控制不住的。秋哥，你也该出去找工作了吧？ 啊，我学历低，工作也赚不了多少钱吧？怎么，小时候需要被哥哥保护的眼镜妹现在嫌弃哥哥了？ 没有，只是觉得最近开销有点吃紧。 吃紧也不能抛弃我，你说过的，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嗯， 不论如何。 控制不住的只会给予。 投票完成，王子选手两票，秋季选手两票。哎呀，结果真的是平票呢，那就只能请亲爱的们再次商讨后重新投一次呢。 可以重新投票？ 当然，不过如果下回的结果仍然是平票，那么四位就会被全员处刑。说到做到哦。 明月，这可怎么办？ 这 兔兔果然不会让我们一直拖延时间，那接下来还是……明月大妹子，我有个提议，反正咱们两个关系还不错，也都不是容易动摇的人，与其死磕导致全军覆没，不如用一场小竞赛决定投票的归属。 喂，你又在打什么鬼算盘？ 秋哥，冷静一点，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谁说的？咱们可以拉小一个。 秋哥，你还没发现吗？这场游戏是不禁止选手在白天杀人的。虽然不知为何，王先生还遵循着正常规则，没有让 A 小哥直接杀掉我们，但再折腾下去，或许就不一定了。 哟，还是大妹子通透啊。与其说是遵守游戏规则，不如说是让艾贝斯洞杀戒更麻烦。我会找黑化池啊。 那咱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我同样想速战速决，因此竞赛规则很简单，你我都比较擅长动脑，所以我们来互相向对方提问，谁先答不上来或者回答错误，谁就输了，怎么样？ 规则明白了，但我想确保这场比赛的公平性。 没问题。 兔小姐能当评委吗？来判断提问是否违规，不能问无法现实求证的问题，或者世界未解之谜、无解数学题这类。 可以哦，既然亲爱的们已经准备就绪，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明月，你一定要赢啊！ 尽力。 李小姐，既然是我提出的规则，那就让您先提问吧。哼， 谢谢。我的问题是，北极熊的皮毛是什么颜色的？ 明月，你在说什么胡话？北极熊不是白色的吗？傻子都知道，你素分也不要这么明显啊！难道说你俩背着我有一腿？啊！怪不得你们天天走这么近，还一起说悄悄话。 秋哥，我不可能。 秋老弟，你呀，有个超级厉害的女朋友呢。这个问题中可全是陷阱。我的回答是，北极熊的皮毛分为皮和毛两个部分，其中皮为黑色，毛为无色。之所以视觉上呈现出白色，只是光线的作用。兔小姐，我说的对吗？ 我回答正确。 好了，那么接下来轮到我了。我的问题是，请说出您家一共有几口人。 明月，这问题里难道也有陷阱？ 难道王先生您认为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 是啊，大妹子可以试试看。 我们家有父母、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以及叔叔阿姨。几个叔叔阿姨？啊，不对，爸妈是独生子女，兄弟姐妹。 一共七口人。 确定了。 王子，看。 兔小姐，申请求证。 不需要，我认可这个答案。这是什么？哎呀！ 这……丹妹子，继续提问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问题二，如果在您死后面前出现了两扇一模一样的大门，一扇门通往天堂，一扇门通往地狱，两扇门外各有一名门卫，一个只说真话，一个只说反话，而且您只能说一句话。 请问， 那么这句话如何询问才能确保自己找到通向天堂的门？ 无法分辨的两扇门，但一个门卫只说真话，一个只说假话。假设说真话的门卫身后是通往天堂的门，说假话的门卫身后是通往地狱的门，那么如果问真话门卫， 这里是通往天堂的路吗？是的。 而问反话门卫的话， 这里是通往天堂的路吗？是的。 那么他们的回答都会是一样的，无法分辨。 只能问一个人的话，如果碰到了说假话的门卫就会被骗吧。明月，你这题好绝啊。 如果我问你这扇门是否通往天堂，你会说是吗？ 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对于只说真话的门卫，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会说出正确答案，可以忽略不计。难点在于那个只会说反话的门卫，很容易混淆视听。 就是你。 但针对这种情况，只要将疑问句变成双重疑问句，就可以将假话反转掉了。 这扇门是否通往天堂啊？ 说真话的 是， 而说假话的 不是。 但双重疑问后，反话门卫说出的话就会负负得正。 如果我问您这扇门是否通往天堂，您会说是吗？ 说真话的 是， 而说假话的 是。 从而不论是哪个门卫的回答都会变成正确的。 没听懂。 答对了。 什么？ 好嘞。 王子好棒。 答对了。 那接下来轮到我。明月小姐，您昨天有在楼下听到和阿贝斯的谈话吗？ 你等等我。 他们在什么？这是王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所聊的那些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您都听到了吧？所以今天才会精神不好。昨天， 阿贝斯，咱们继续画画。 我都听到了，但关于您说的那些这里只是个由您创造的游戏世界的理论，我并不认同。继续提问，请问恐龙的后代是什么？ 鸟。 哇，不愧是学霸本霸， 那么，明月妹子，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能说出十个和秋季老弟在一起时候的心动瞬间吗？ 王子，你这问题只能向我来求证吧？那明月不可能答错。 哦，重点不是求证，而是十件事这个数量。 第一件，小时候只有秋哥肯陪我玩。第二件，他从一群臭小子手中保护了我。第三件，我记得是 明月啊，再给点钱。明月，给钱。明月，钱。明月，你怎么了？这种问题都答不出来吗？咱们俩从小青梅竹马，然后， 果然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我也想不起来。 除了贝斯以外，所有的角色都没有多少与剧情无关的生活经验。 明月，想不起来就不要再想了，编吧，随便编几条。明月，你倒是说话呀！ 我这该说，这个世界仿佛就是为了安贝斯而建立起来。 事关我能不能活命，什么都行，快说！ 令人窒息！ 快跟老子说呀！ 我是个大烂人，冷漠、虚伪、自私自利，所以即便告诉了你们，我就是造成所有人不幸的始作俑者，也不打算做出什么补偿。故事只能按照既定规则进行演绎。 明月大妹子， 不甘心情投意合的你们， 王子 只能浑浑噩噩的做一段数据。更不甘心，我所创造出的角色只会被观众们说，哼，他就是那种为了推动剧情发展才存在的。 背后传来一记警报，被杀意锁定在死角，谁宣告登场？ 桥头上生尽情似妖，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渴求被释放，欲望缠绕，越挣扎越无处逃，虚妄命运在生死之间发烫，灼伤每一个拥抱，点燃我 尽风暴，并肩寒战星年华，作彼此锋芒，斩断末日循环长。